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春天在哪里？在我们的歌声里。自然一场大雪让春天往后退了几步，但也无法阻挡它到来的步伐。春天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美好，同样也充满了粉红色的浪漫诗意。音乐爱侣孙佩和艾丽亚的音乐就像春天一样，给我们描绘出很多的感动，仿佛世界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近期他们又有哪些好听的音乐？他们的歌声会给这个春天带来哪些感动？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和音乐人一起分享属于这个春天的声音。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赵爽。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刚才在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哈，我们请来了一对儿啊，真的是一对夫妻哈，也是都是同为音乐人的孙佩和艾丽亚，来请他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关于春天的音乐。好的，先来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音乐人孙佩，欢迎孙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佩。 嗯，我们再来请出音乐人艾丽亚，欢迎艾丽亚。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亚。 对，已经是老朋友了。然后上次来演艺巡回的时候呢，其实是聊了一下哈，就是关于两个人相恋呐、相识啊、相知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哈。但是音乐呢，总是在往前流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春天带给大家的一些音乐的故事哈。首先想问问，因为你们两个人给我的感觉啊，第一印象都是很甜蜜，然后总是觉得很浪漫。如果你们用一个词给春天的话，你们会给一个什么样的词呢？ 啊，春天啊， 嗯， 你觉得嘞？ 这都得问媳妇儿吗？是吗？ 你们看准我们家的家庭地位。 好， 觉得会是清爽。 清爽， 嗯， 春天为什么会给清爽这样一个词汇呢？ 因为会希望清爽，现在的多数情况下都是雾霾的， 你看，就是你对好天气有很强烈的渴求，是吧？ 是的。 好，那轮到这个孙佩了，怎么着该说一个词儿吗？ 我觉得是希望。 嗯，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春天是一年最重要的时候吧，希望一年有个好年景。 嗯，其实之前有很多描写春天的篇章啊，描写春天的一些诗词歌赋哈，其实都很美，而且会给春天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形容，比如说春天像个婴儿一般，春天像个小姑娘一样，然后什么春天穿着花裙子哈，等等等等。所以呢，在昨天我拿到资料当中，也是听了一下二位的音乐，因为很多都是非常有春天感的。首先，其实就想跟大家伙分享一个特别明媚感觉哈，我听起来特别明媚感觉的一首歌，感觉很像一个少女，就是这首歌叫《光年》，就里面你会觉得哎，好像是有那么一个人穿着花裙子，然后在春光明媚之下啊，但是不是大太阳那种晒暴晒之下，就春光明媚之下，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哈。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什么呢？ 嗯，也是我觉得春天可能是有一颗少女心，这个歌呢它就是一个很少女心的歌。 嗯， 我想象的当时的感觉就是 大概14-15岁的少女们，然后在一个落地窗的那种教室，然后可能春风吹进来的时候那个纱帘会晃动，然后再透进来一些阳光，然后一群人就是怀揣对青春的那种感觉去合唱一首歌。 哦，就是有点像我们在高中或者是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春光来了，我们坐在教室里面那种感觉是吗？ 对对对，可能更像是一个小小的女生合唱团，然后比如说有8-9个人这样子，然后站在那块，然后我们可以穿着格子裙白衬衫，然后是一个特别清纯的感觉。 嗯，其实这首歌啊，我听起来就是觉得有点那种春光明媚的感受，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很清新的音乐，好像这个音乐也是孙佩跟你一块来完成的是吗？ 对，这首歌其实只有2个元素，一个是人声，还有一个是钢琴。 嗯， 钢琴部分呢是他弹的，然后人声啊，我老是调侃自己可能是一个人唱了一个合唱团吧，因为后面可能唱了大概有30多轨，就声音叠得非常厚 啊。那个乐器是谁？是你旁边这位吗？ 啊，对，乐器是我。我来简单说一下这首歌的创作思路。 嗯， 我负责编曲，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一个钢琴。 嗯， 创作思路也极其简单。我做的时候想的就是它。OK。 啊，所以你看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歌词是莉亚写的是吧？ 对 对，歌词里面倒是写了很多关于偶遇的故事，就说春天期待一些不期而遇。 对， 然后这个整个的乐曲呢是那种很清新的。 对，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了，叫做光年。 嗯， 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哈，先来感受一下这样的春的气息。 像偶遇的地，惊喜一心继续走，散发着耀眼，幻视空余隐形的精灵，如原来的心情应刻在时光里，情意锁住回忆在我们的世界， 听到这首歌就是光年啊，感觉这首歌真的很容易沉浸在里面，特别像在一个阳光后的，我倒没觉得是教室，我觉得像在一个小咖啡馆里面。 嗯， 然后旁边有一只猫猫，你手上捧着一本杂志，然后旁边都是花，会有一些这样的感觉。其实春天总是会给别人很美好的一些感受哈。 对，其实 来， 继续。 嗯，来，你刚才想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吗？ 没有没有，我就是说，春天呢可能是更多的带给人一些期许，不管是关于恋爱的，还是学业的，还是关于青春的。 嗯，那说起来，你们平常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场景当中汲取灵感呢？因为之前啊，就是几次我们的这个访谈当中，更多的讲的是你们过去的故事，就是你们在这个怎么说呢？刚刚认识的时候啊，包括整个谈恋爱过程当中啊。等等等等吧，然后那些很感人的故事哈。但那是过去时了嘛，他会留下很多经典的作品。但是现在比如说你们已经步入家庭生活，而且这个刚有了宝宝嘛，然后这之后你们还会在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场景当中去汲取这些灵感呢？ 嗯， 我觉得我们是那种比较热爱生活的人。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每当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类似灵感啊，或者小的让我们开心或者感触的事情，我们都会用手机记下来。所以在我们的手机的那个备忘录里面会有很多这种的小东西。然后说不好哪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作品。 比如说呢，比如说今天来的时候突然看电台门口的花开了，如果说你们觉得特别有感觉会记下来是吗？ 可能记下来的不会是今天电台门口的花开了，会记下来是今天天气非常好，我们非常开心，然后也许开心的时候说了一些什么话就变成歌词了。 哦，就是平常做你们的朋友要注意说话是吗？就可能会在这个整个的说话或者说在跟朋友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突然间某一个人某一句话触动到了你，然后就会记下来，说不定将来就会变成歌词。 对，还有朋友圈也是可以的。我们以前创作就是截了朋友的朋友圈，然后觉得他这个可能是小感想抒发的特别好，然后就直接变成了一个歌词。还有可能是我们两个有了宝宝之后也是童心大发，比如说看到花虽然不会写歌，但是看到柳树的话会写歌。对，有一首， 所以开始写儿歌了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生活状态总是在变化的嘛，就是说以前因为也认识两位很早，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交流起来都是恋爱的时候那些小事儿，对吧？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其实很多人会拿孩子当一个分界点啊，其实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改变，所以现在有了宝宝之后，你们会关注宝宝的一举一动，然后会想让他去开心是吗？ 对。 宝宝听你们的音乐吗？能听得懂吗？ 其实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没少听吧。 早教是吗？ 对，他其实特别听，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面要是弹琴的话，他现在是1岁半。他现在是1岁半，今天孙佩还在弹琴的时候他就会去抢拨片 啊。你们让他抓阄了吗？问个题外话。 抓了。 当时抓的是什么？ 葫芦。 你们设置这个葫芦当时是为了做什么的呢？ 悬壶济世。 悬壶济世，对，当医生 啊。所以父母是音乐人，孩子当医生。其实音乐也可以拯救心灵了。 对， 就是说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 对对对，现在很热门的一个专业就叫做 音乐治疗。 所以你们现在开始给宝宝去创作一些歌曲了是吧？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特别好听的，然后也是充满希望跟春天有些关系的？ 刚才你说的那个就可以了。 柳树。 对，永柳。 永柳。 就以前学过的那个碧玉妆成一树高。 啊，万条垂下绿丝绦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来一段，现场来一段吧，怎么样？今天二位也是带着吉他来的，孙佩可以那个简单的就是准备一下。哦，你来弹然后莉亚来唱是吗？好，没问题。我们就来一段现场 live 版的这个永柳啊。 对，古诗。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二月春风似剪刀。 哇，哎，这首歌你们有唱给宝宝听吗？ 有啊。 他什么反应？ 他惊呆了。 哦，真的。 他一般听我们的东西都会惊呆，就是看到爸爸妈妈唱歌的时候会一脸惊呆，哇，你们在干嘛？ 对。 你们打算把这首歌教给他吗？ 等他会唱歌的时候应该 会。 哎，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早教的方式。就是小的时候我们被唐诗啊什么的都是你背背啊， 可能会很枯燥， 然后啊永柳碧玉，然后后面是什么来着，然后就可能很枯燥。但如果说能把它变成一种儿歌，用那种很好记的音乐让宝宝去 知道的话，其实也不妨是一种方式哈。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这种，因为现在有了孩子嘛，做了很多早教的这种音乐，儿歌啊，还有一些让孩子认知的音乐。其实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不是让他记住这首诗，而是通过这些很经典的这个诗词文学作品，用旋律能够让他以一个非常 画面感， 对，非常浪漫非常感动的方式说出来。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总是这个执着于，就那个时候自己学语文的时候太枯燥了，就是虽然有一些语文老师也不错，但真的你很难赶上那种就是真的可以把你带到那种诗词歌赋的意境当中的老师。一般都是说这句话，然后比如说咏柳，咏，然后咏冒号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比如碧玉妆成一树高，一树高是什么意思冒号，就这种还是觉得挺枯燥的。如果说他能通过一首歌去把人带到意境当中去，我觉得对于宝宝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哈。 对，而且我小时候其实很怕并背诵全文，简直就像是噩梦一样的几个字出现了。 对，这又下面那个角落里面写着并背诵全文。 对对对， 啊，噩梦啊。 对， 所以我也挺期待有更多这种就是很朗朗上口的歌，词儿都不用记。就如果说对大人来说，词儿都不用记， 是的， 就只要是你会说这首诗就行，对吧？ 对对对， 我记得当年有一首那个《明月几时有》，然后好多人唱 KTV 也是必点歌曲，因为就不在于说那个就是他那个歌，我觉得到底是有多怎么样啊？但是那个词儿真的特别上口，基本上你说了上一句，下一句就记得了， 是的， 所以也变成非常朗朗上口的一首歌，这还挺有意思的哈。所以其实《咏柳》这首歌当时你们写的时候灵感是什么呢？就是看自己家的宝宝看了之后就给他咏柳了吗？ 对， 对，就是希望让他认识生活当中的美。可能这个歌现在他还听不懂，因为他还不太会说话，他只能听懂一些词，但等他长大以后吧，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东西出来。 好，那其实刚才咱们说到了一些关于春天当中的一些音乐哈，其实我觉得两位创作的这个歌曲当中有很多都跟这个春天有些关系的，就是充满着希望的。就说我们可能平常会接触到很多的音乐人啊，有一些呢可能是对社会观察比较仔细，有一些可能是对这个感情内心深处的那种纠结剖白的比较深入，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两位的音乐是属于对那种小美好，就是小遇见小美好，可能会观察的非常细致的哈。所以我看到丽雅还有一首歌叫晴天，刚才你说你讨厌雾霾天，你是很喜欢晴天是吗？ 是的。 孙佩也是很喜欢晴天是吗？不一定， 不一定。因为我大多数时间都闷在录音棚里，所以我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天气。 我知道很多的音乐人喜欢阴天，因为这样会更激发他的创作灵感。 我更喜欢雨天和雪天， 因为适合睡觉。 对，以前还写过一个歌叫什么下雨天开着窗户睡觉。 那是图个什么呢？ 舒服， 就是一定要那种雨打窗台，然后自己在里面就觉得很安全 的 那种感觉。 可能还会有那个稀稀碎碎的那个雨声，然后还有小凉风吹进来，然后盖着被子啊，就会觉得很美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涵养两地了，玉乐。 聊点情怀的啊，聊点诗和远方啊，眼前的这个苟且先放放哈。那说起晴天这首歌，当时创作的时候是描述的什么画面呢？灵感是什么呢？还是说给什么样的一些契机，然后你们创作了这样一首歌呢？ 这个歌还就没什么灵感，就是因为我比较就是相对于雾霾来说的话，我更喜欢比较干净的空气，而我又觉得干净的空气可能会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心动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是你又很期待，然后他如果在你身边周围存在的话，又会觉得很美好。 就是叫什么，原来那首歌叫爱如空气是吗？ 对， 就是说晴天有的时候会给你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又很期待的感觉， 对， 是吧？这首歌是你们二位一起合作的还是丽雅自己创作的？ 啊，这首是我自己写的。 因为孙佩不喜欢晴天。那你有写一个什么雨天雪天雾霾天之类的去对抗它吗？ 我争取写一个打雷下雨吧，为什么会打雷下雨类似的。 哈尔兄弟真的是跳出来把你 科普系 把你对，那其实这首歌叫天晴，对吧？ 嗯， 就是它的全名叫天晴。 对， 其实就是写了生活当中一些小的确信，或者说小的期待， 是 吗？是 的。 我其实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还挺美好的哈。就当时你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 是我吗？ 啊，不是。 你们俩是在这儿来撒狗粮的是吗？嗯 嗯，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分享一下。 因为这首歌上来就是，也许心动是生活设置的悬念，冲洗那些未经历的那些年和那些天，就是说，心动它可能会把过去一些受伤的情感，然后再继续抚平，然后给大家一种很美好的憧憬。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两个生活中比较甜，所以写的歌没什么消极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春天特别适合请二位过来这边做节目，就是你们的歌曲当中随便翻一下那个歌单，很少有那种失恋了呀，然后就是很难活得下去啊，然后等待一个人久久不归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歌曲。 对对对，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甜美一些的哈。 嗯嗯。 未来也不打算创作这样的一些歌曲是吗？ 有生离死别的。 哦，那是对人生的一些感悟是吧？ 并不是，那个就是在工作的范畴内，比如说我们会接一些影视剧的案子，然后会去揣测这些，也不算是揣测了，就是去代入这些剧中人物的情感，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去诠释他们的人生，这样可能就戏剧化一些。 那你会觉得这样比就是每天写你们自己的生活会更有挑战吗？因为我知道这个莉亚是签了公司嘛，对吧？所以公司可能有的时候会要求你去写一些音乐，但它又不在你生活经历范畴之内，那这种你会觉得更有挑战性吗？ 不是挑战，是很喜欢。对，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带入别人的生活经历或者是情感经历去想象他们的一些情感的出发点，然后我会觉得自己活了好多个人生，就很开心。 就跟自己演了一部剧一样啊。 对对对， 有时候大家说演员每演一部剧就是走了一个人的人生。 对 对 然后有些时候说配音演员也是啊。 是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音乐人，尤其是创作这个主题曲的音乐人也同样是哈。那下半段我们会分享一些就是两位也给一些电视剧啊网剧创作的一些主题曲。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呢，在天晴当中哈，来一块儿就是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那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呢，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如果是想收看视频的话呢，可以搜索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视频，搜索演艺群会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直播场景了。 就让今天如果怀疑中心

大概内心还住着一个16岁少女吧。对，因为我比较介意雾霾这件事情，然后也很向往着干净的空气。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对雾霾这件事情都很消极的话，那不仅是这个空气会带给我们消极的感觉，我们自己也会压坏了自己。 嗯，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通过一个戏谑一点的方式，或者是调侃一点的感觉，告诉大家说，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话，还是会过去的，就这个空气还是会变好的。所以就写了一首这样的歌，就讲雾霾天的时候，那你就听个氧气罩吧，就好像真的有一个氧气给你一点希望吧。 嗯嗯，可以改一改叫口罩。 可以有。 这个也是两位一块创作的吗？ 嗯，这是我写的，然后请孙佩老师帮我编曲的。 哦，其实你的很多曲子都是孙佩老师帮你来编的是吗？ 是的。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个创作过程呢？比如说你们在家在工作室在写着写着，哎，孙佩，我有一首歌，你帮我编个曲呗，是这样的吗？ 哦，当然不是，他的时间是要预约的。 没有没有前半句，就是你帮我编个曲 OK。 哦，没有没有没有。 哦，那其实你经常会就是充当给莉亚去编曲的这个角色，而且你每次写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莉亚比较想要的，是吗？ 因为我的专业其实就偏编曲，他是偏创作，我是偏编曲，我们两个专业可能偏重上有一些不同，我是偏制作这一方面，所以合作就很多了。 嗯，有没有曾经你写出来的歌莉亚就特别不喜欢或者特别不想要？ 从来没要过。 对， 就是写出来之后莉亚说，哎呦，我觉得不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心里想的不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想你可能指的是编曲吧。 嗯， 有。我们经常因为这个吵得不可开交。 没有，哪有经常。 就是给我们举举例子嘛，就比如说，因为其实创作这个东西它很主观，就是说每个人他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描述心里那种感觉。 对， 比如说你说我觉得雾霾天好讨厌，你能不能帮我就是弄一下这首歌哈，但是也许他并不能理解你心目当中的这种讨厌，是吧？ 就因为影响音乐的因素太多了，就是这个它确实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 科普时间到了。 嗯， 对。然后我们我想的那个东西和他想的那个东西可能从表现方式上并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想得到一块去，但是做不到一块去。 嗯， 这个就容易出现一些偏差，但好在最后都可以通过沟通啊，通过调整来把它调成比较统一的东西。 嗯，那最后听谁的比较多呢？ 听作者的，听词曲老师的比较多。 词曲老师其实就是艾莉亚，是吗？ 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创作可能不是说大家想象中那种我想写个词儿，突发个灵感，然后说孙佩你来谱个曲儿吧，不是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作者，很可能词曲就是我自己都写好了，并且我还会做一个小小的 demo， 这个 demo 里面会包括基本的和声走向，然后速度会定好了，调会定好了，就是需要他，比如说我做的是一个这个水平的东西，他给我达到一个这个水平，这个是孙佩的工作。 嗯， 对，所以他是一个编曲老师，然后通常我给他了以后，他就已经能明白我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嗯，但因为其实我知道编曲有的时候也蛮重要，就是说这个歌曲最后它定成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就除了最开始定的调子之外，就他最后把这个编曲变成什么样，其实也还是挺能看出这个编曲老师的功力的， 是 吧？是 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氧气罩这个歌哈，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好，但是马上气温回升了，就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天气，我们也是不可预知的哈。 是的， 就是说也可以给大家这种就是比较阴霾的天气一些好的心情哈。 嗯嗯。 那这首歌是打算现场弹呢，还是打算我们来放一放呢？要不还是现场弹吧，因为刚才我觉得现场那个感觉非常棒哈，一个秀一样的一个很有现场感的一个东西哈。 搜个歌词儿。 好，搜个歌词儿。那大家现在要听到的呢，就是由艾莉亚和孙佩哈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氧气罩》。 很简单的歌。 模糊的天空，氧气也跟着稀薄，我有些不懂这是火星还是地球，嗅觉很难过，空气让他丢了工作，喉咙像被压迫，无处可躲。呜呜呜 总是我还是空气的错，每天醒来后看窗外总是很朦胧，像黄昏偷走了白昼的时空。呜呜呜呜， 对，这小段， 哇，这个。感觉如果说阴霾天都能有这样的心情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难过。 对，就调侃一下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比较美好的空气。 嗯，我本以为这首歌会非常的阴郁，然后非常的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种哈，但我没想到是这么轻快的一个小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呢？ 嗯，就是还是要给自己输入一些新鲜的氧气。这里面我看一下歌词啊，嗯，歌词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词作者写的。嗯，看模糊的天空，氧气也跟着稀薄，我有些不懂这是火星还是地球。 嗯， 就形容大家外面那个东西。嗯，嗅觉很难过，因为空气这个样子让他丢了工作。 嗯， 喉咙像被压迫，无处可躲。然后这个呜呜呜说的是那个雾霾的雾，所以又很上口，然后又告诉大家哦，外面是雾霾这样子。 嗯， 然后第二段就是Oh no，模糊的天空，视觉也跟着模糊，我有点不懂这是我还是空气的错，每天醒来后看窗外总是很朦胧，像黄昏偷走了白昼的时空，就像是一个比较就描写的这样。其实这个歌还有后半段很长，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有一天这个模糊的天空它会改过，就会改变一下，因为希望从来没有沉默，我知道以后氧气罩会被丢弃在角落，因为就很向往那种银河的光芒都璀璨了星空这样的感觉。 嗯， 小女生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就很像比如说啊，自己在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遇上一些心事了，然后自己在这个一个人的房间里面开一个台灯，然后在那儿默默的自己在写日记，然后说这个小心事那种感觉。 对， 对对。 所以它整体还挺轻快的。 是的。 并不是把这样的一个灰暗的天气处理的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种感觉哈， 是的， 给人以希望的。其实说到给人以希望，刚才我们也说了，有的时候丽亚还会创作一些歌曲呢，可能未必是怎么说呢，未必是自己生活当中的场景，但是因为公司要求要会给这个电视剧啊，或者说给一些剧做一些这个曲子，还有一些呢是做出来之后可能会被这个剧收走，觉得哎好像我主人公的这个经历哈，是不是？ 对对对。 就比如说 刚才这首歌就是 被一个网剧收了，是吗？ 对对对，叫嗨如花。 哦，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呦，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网剧当中的一些场景啊，或者说一些情境， 也是很励志，也是校园剧。对， 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这个歌曲哈，也是前段时间听到的，就是也是被一个应该是电视剧收走了哈，叫做这个名字很长，当时你起的这个名字就不知道是不是原名字哈，叫怎样说清此刻的心情。 这个歌，对，这个歌是它其实一开始的名字叫做 Spring， 就是春天，是吗？ 对，也是春。 因为前几天在找你们的一些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春天的气息。 嗯， 就你整个听起来很俏皮，然后很有希望感啊，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歌怎么会叫这么一个冗长的名字，然后看到是给一个就是电视剧做的曲啊，这是先有电视剧还是先有歌的？ 先有的歌。其实这首歌虽然是它在原名里的时候，它的副歌就是怎样才能说清此刻的心情，然后可能后面因为大家觉得还挺上口的，所以就把歌名也换成了这句歌词。对，然后是给一个组合叫做 By Two 他们唱的。这个是哪个剧来着？是爱情回来了吗？是， 应该是一个爱情题材的电视剧。然后做了他的这个主题曲。 对，好像是戚薇跟陈赫演的一个。 然后这是 By Two 演唱的。 对， 感觉很轻快哈，我们也可以听一下这个原曲叫做 Spring。 对， 然后这个现在是叫怎样说清此刻的心情哈。 对对对， 到底什么心情，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哈。 好的。 在地上说不舍，突然间你靠近，烟火绽放那一刻，灿烂的像我心 晚风吹动这一刻，路灯昏暗，好像也在低声说不舍。突然间你靠近，烟火绽放那一刻，灿烂的像我心底的快乐。啊，怎样才能说清此刻的心情？你有我再来首歌，雨中漫步又未尝不可。好想拼命将此时一切抱紧，你哼着那首歌，像被春风沐浴着，微笑都定格。 好了，这首歌原名叫做 Spring 啊，现在叫做怎样说清此刻的心情，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那当时为什么会叫它 Spring， 就是它跟春有什么关系呢？ 写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知道，但是大家听这首歌的感觉可能就特别适合那种热恋中的小情侣。 对， 然后在春天的夜晚，正好天气还不错，就像今天晚上这个感觉一样，牵着手散散步，然后特别想把这个美好的瞬间定格留下来，这种感觉。 这首歌一般都是在电视剧当中，我觉得就是男女主人公已经经过了男二和女二的洗礼然后两个人又在一块儿了，或者说两个人一块儿出去度个蜜月呀等等啊，或者是一块儿在海边啊等等啊，就这样的一些场景当中出现的。 对， 就绝对不是男二跟女二捣乱的时候出现的，所以会给人一种很有希望的感觉哈。 对， 其实是描绘的是爱情当中的一些小心思。 是的。 而且他这个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他的这个原名叫 Spring， 所以我会感觉他很有春天的气息，就这种气息其实是散发出来的。是这样的。那孙佩其实这首歌应该是没参与哈。 没有。 你作为旁观者给点评价吧，给你家那人。 可好听了。 哎，你可以说实话没关系，我帮你护着哈。 那我真的觉得这是个挺好的作品。因为当时那个我听 demo 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歌其实很有那种，就特别符合他的性格，因为他本身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每天在家里是那种我评价就是古灵精怪的。有时候我们两个之间一些开心的事情都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但可能就很小的一个点，然后他这种古灵精怪的人，所以写出的很多歌也是这种古灵精怪的。还挺适合这个场景。 谢谢夸奖。 对，所以其实刚才问这么一个问题呢，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小爱啊同学，就是平常你写的歌你会希望得到他的一种认可吗？就是因为我知道男音乐人和女音乐人本来在创作风格上就会有一些不一样，你像我身边有一些音乐人可能他就听不得某一类型的歌，或者说两口子都是音乐人，两个人就整天吵，就互相不干涉互相的这个创作，因为完全不可以理解对方的那种感觉。所以比如说丽雅平常写了歌，你希望孙佩给你一些评价吗？ 一定是第一时间去给他听，就只要写出来之后发给他听，然后我会问几，因为在我们两个就生活中会有一个奇怪的评分系统，然后零就是差到不行，十就是满分，然后我会问他哎几，这首歌如果他说啊7.5的时候我会啊开心，如果他说9了就会很激动，然后如果他说6万多分的时候，我说那这首歌我自己留着吧。 哦，原来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的第一听众。 对， 一定会给他先听。 对，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很多两口子创作思路是到达不到一块儿去的。就包括两口子都是演员，互相看对方的戏路可能有时候也是不太顺眼，然后两口子可能都是做话剧的。然后哎，反正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能达到一致也是一种挺了不起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两个可能就是生活中契合度太高了，然后而且我们两个都是非常非常理性的人，然后比如说他可能会更喜欢摇滚或者是比较男性化的那种风格，然后我喜欢的音乐风格可能会更偏旋律，就是好听的那一种，虽然可能风格上面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们会用比较专业的眼光理性的去分析这个作品在这个 领域或者这个风格里面算不算是好的。 对 我们会很理性的去分析。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个在专业领域哈，就不得不提到艾丽亚的一个算是全也不算不能算很新了吧，反正也是一首新歌。刚刚是获得了这个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哈，这首歌叫线。 嗯， 是吧，这个应该是刘惜君演唱的是吗？ 对对对。 这样的一首歌，说一说创作背景吧。线是毛线的这个线哈。 对对对。这个歌曲还真的就是通过故事的带入而产生的。因为这个剧可能没开拍之前吧，我就会拿到那个项目书，然后项目书上就会大概说一下这个梗概，然后就让我去创作。然后当时我是就想捋一下这个我当时看到的内容啊，就是说这个男女主人这个剧叫因为遇见你，当时还是挺火的，去年 对 是孙怡跟那个邓伦演的，还挺好看的。我自己也是追了剧。 然后听到你的歌曲一般都是在男女主人公和好的时候在播是吗？ 对，他们大婚的时候播的是这首歌，反正就是我后来自己又带入的看了一下，把自己看哭了好几遍。对，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他是说这个男女主人公他们一共经历了好多次分分合合，而且这个题材其实是以刺绣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剧。 对， 所以我当时立意就想说线，因为除了时间线，还有他们本身工作的这个刺绣也是跟线有关的。 好像是孙怡演的那个角色，然后是在一个什么祖传的那种绣的，对对对，绣东西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还举办各种刺绣大赛啊，等等，是吧？ 对，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他们其实所有的人物的命运都是通过这个线来串联起来的，然后明线可能就是说这个刺绣，暗线是时间线，他们分分合合，还有这些彼此之间的感情的交织，所以我是从这个利益来的。对，而且副歌叫因为遇见你这样子，然后也是这个剧的剧名。然后这个歌其实是先于剧先出来的，然后也有一些粉丝留言就说，哎，这什么歌听不懂看不懂。然后我说，你如果看到了这个剧，你会发现听这个歌就好像看剧情一样，就是其实就是在高度概括这个剧情。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奇的哈，要不咱们现场来一段吧，因为现在能找到的都是刘惜君老师的版本。对，所以两位现场来一个艾丽亚，就是原作者的版本吧。 好，搜个歌词。 这个叫做线啊，其实是一个电视剧创作的主题曲，它的整个的脉络呢都是根据这个电视剧的走向来的哈。那我们现在就欣赏一下 live 版的现场版的这首歌。线。 对，这个歌原来的那个感觉也是挺苦大仇深的。就是特别抒情，然后也就是抒情版 带入到剧情当中嘛。 对， 是。 今天来一个稍微不一样一点的快的行吗？可以啊。 好，问编曲老师，编曲老师都说行了。 对，编曲老师，对， 随叫随到。 好哈。 每一次重叠的时间，串起了时间预留的线。被看穿的体贴会默默纪念，无心的躲避当作起点。每一次重逢的瞬间，串起了缘分预留的线，穿梭于手指间，幻化成纪念，变成只有你才有的画面。因为遇见你，我才一点一点找回自己，能独当眼底，从陌生到默契，握住时间的线，我们一点一点走回自己，让一切注定的牵连不再分离。 哇，这个歌词真的跟剧高度契合，因为平常我们在介绍剧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这部电视剧，所以大概知道它的剧情。 嗯， 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基本上就是把他们整个的这个脉络给囊括进去了哈。 是的，是的。 对，所以当时写的时候是知道给刘惜君老师唱吗？还是说后来是找了他？ 对，其实创作的时候我连是男生唱还是女生唱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我要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从然后自己去确立一个立意角度，然后这样去捋一首出来，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小梗。 嗯， 就是有一天孙梅她知道我喜欢刘惜君，然后她一脸的炫耀，他对我说，哎，那个我今天接了一个案子是要给刘惜君编曲，我说哇天哪，就迷妹心一下就出来了。然后那个我说，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的话，请一定转达一下我对他的爱意。 嗯， 然后他说，哦，好的好的。我说这个歌是什么样的，你给我听一下。然后他就拿出了他的邮箱给我看，我说，哎，这歌不是我上午卖出去那首歌吗？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无巧不成书哈。 对对， 就是你卖出去的歌转了一圈又转回了你老公的这个口袋里。 对对对， 好吧。所以我觉得今天用音乐爱侣这个词来形容二位一点都没有过错哈。有时候这钱都赚到一家去了。我们再说说诗和远方。其实丽雅也是写过一些英文歌哈，这个我也是觉得挺独特的，因为还是听你的这种中文歌会多一些哈。有一首英文歌叫 Your Boat， 对，你的船。 嗯，然后这首歌是当时为什么想写一首英文歌呢？ 其实是因为我想要写一个三拍子的歌，然后我觉得这样荡来荡去的感觉会比较舒适，然后比较能表达那样的心情吧，然后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旋律。但是当我哼 demo 的时候，其实就是哼 demo 的时候就随便哼了一些火星语上去，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比较适合英文的口感，因为英文它那个词的连音啊，包括那个跟中文的韵脚其实是很大不同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译制专业的，就说帮我填一首词吧。当时我也完全没跟他说词应该填一个什么样的词，然后他过了很久以后拿给我，我看到的时候就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太是我想要的那个感觉了。 所以这个我们还能听一听这个艾丽亚唱唱英文歌哈，还写写英文歌，我觉得还是挺独特的。所以咱们今天就在这首英文歌当中结束今天的访谈节目哈。以后你们有新歌我们会继续叫你们过来一块来分享哈。 好好， 非常感谢二位，谢谢。还有你旁边一直在沉默的编曲老师。好，非常感谢孙佩， 谢谢 艾丽亚。那么稍后呢是听听唐耳朵，我们今天演艺群会就到这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一首 Your Boat 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And dry, by comes my shabby whisper, that's why sorry and about sorry and seas, tomato and beans, secrets of shimmering and the sea. You cross the mountains and valleys to follow your heart. 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咨询电话010-8501-1401。